波比亚传第一章，托比彻的言行录。托比彻出自纳菲塔里支派的阿希尔族，他是托比尔的儿子，阿玛尼尔的孙子，阿杜尔的曾孙，加巴尔的玄孙，纳法尔的四世孙，纳古尔的五世孙。当亚述王厄乃莫撒在位时，他从提斯贝被掳去。提斯贝是在加里利亚山区，位于纳菲塔里的克德市之南，哈作尔之西，否戈尔之北天齐。我托比特一生岁月常遵循正义的路，时常大方周济与我一同被掳到亚述国尼尼微城的兄弟和同胞。当我年幼在我故乡以色列地时，我的家族全纳菲塔里支派离弃了达卫家和耶路撒冷城。这城本是由以色列众支派中选出，要以色列众支派献祭的地方，在那里被世世代代建有祝圣于天主的居所圣殿。我所有的兄弟和我的宗族纳菲塔里全家都向以色列王亚洛贝罕，在靠近加里肋亚山区的丹所建立的牛犊举行祭献，唯有我一人按照给以色列所规定的永久法律，每逢庆节常到耶路撒冷去。我带着出熟的田产、投胎的牲畜、拾遗的牲畜和初剪羊毛急速前往耶路撒冷，交给亚王的后裔司祭们以作祭品。我又把十分之一的麦子、酒、油、石榴、无花果以及其余的硬壳果实送给在耶路撒冷供职的累位后裔，又将四年内应缴纳的第二种十一税变为金钱，做我每年在耶路撒冷时的费用。此外，我还带去第三种十一之物，施舍给孤儿寡妇和那些依附以色列子民的外邦人。我每三年施舍一次，并且我们还一起聚餐。这是梅瑟法律规定的命令，也是家父的母亲阿纳尼尔的妻子德波拉的吩咐，因为我父亲去了世，遗下了我做孤儿。及至成年，我又同族中娶了一个名叫亚大的女子，她生了一个儿子，给她起名叫多比亚。我被掳到亚述做俘虏时，曾流及到尼尼微，那时我的众兄弟和同胞都吃异民的食物，但我却自律，总不吃异民的食物，因为我全心想望我的天主。所以至高者赐我在厄乃莫撒面前得到恩爱和宠幸，我竟成了他的买办，给他买办各种用品。因此我常当马代去为他购买货物，直到他死去为止。我在马代国纳杰斯加比迪的儿子加贝罗兄弟那里存放了几袋钱，共计十塔冷通银子。乃莫撒死后，他的儿子散乃黑黎布继位为王时，与马代的交通断绝了，因此我再不能到马代那里去。在厄乃莫撒年间，我对同族的兄弟常大方施舍，我把我的食物分送给饥饿的人，把我的衣服施舍给裸体的人。我若看见同族的尸体被抛在尼尼微城墙外，我便一一埋葬。当散乃黑黎布因说了诅咒的谢语，在上天大主惩罚他之日，由犹太逃回之后，无论杀了谁，我都予以埋葬，因为他在圣怒之下杀了许多以色列子民，我便把他们的尸体收藏起来予以埋葬。因此散乃黑黎布寻找尸首一个也没有找到。 有一个尼尼微人前去报告君王，说是我埋葬了，我便隐藏起来。当我听说君王知道了我的下落，正在追捕我来处死时，我很害怕，就逃跑了。但是我所有的一切财产，除了我的妻子亚娜和我的儿子多比亚外，都毫不留情地没收了去，归入王库。然而还没有过40天，他的两个儿子把他杀死，逃到阿拉拉特山里去了。他另一个儿子厄萨哈东继位为王，并且任命我的兄弟阿纳尔的儿子阿希加总理他全国的财务，有权掌管一切事务。那时阿希加为我求情，我才得以回到尼尼微，因为阿希加曾在亚述王散纳希黎布执政时做过酒政，又掌过直玺，当过加宰和财政等职，而厄萨哈宗又重用他，他是我的侄子，又是我的血亲。